纪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求财这件事儿，人人都想，可普通的道观寺院我们能常去，善男信女祈祷世界和平，没人非议。但要是整天里往财神庙里钻，多少会招来周围群众的舆论吧，扣你一顶掉钱窟窿眼里的帽子。故此天上各路财神不少，但地上供奉他们的专属财神庙其实并不多。京城的财神庙有多少呢？没统计过，也没有找到准确的数据。不过咱老北京有个童谣，财神庙里借元宝，觉生寺里撞大钟，东岳庙里拴娃娃，白云观里摸猴精。这里头一句话说的就是财神庙里借元宝，这指的是每年的正月初二要到财神庙借元宝讨个吉利。这个财神庙可不是泛指，专指的是咱北京西三环六里桥的五显财神庙。一般的财神庙供的是文财神范蠡和武财神赵公明，但是五显财神庙供的是五位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和这官方指定的财神不一样，咱民间的五显财神多少有点杀富济贫的味道，很接地气。史料有所记载呀，北京五显财神庙始建于明英宗年间，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的时候进行了重建。庙内供奉的大神有五位，就是五显财神。坊间有时候将这个五显财神称为五路神，或者叫五哥、五通都有。当然也有说五这个意思其实是东南西北中财路皆相通啊。关于这五显财神的传说，还有这五位大神的来历，各地的说法也不一，千差万别的。但不管怎么说吧，他们五位都是财神，这事儿是肯定的。曾经的每年正月初二，这座五显财神庙都是热闹非凡，跟白云观摸石猴的风俗类似，在财神像下堆着很多用金银锡箔纸做的元宝，求财的人呢把这元宝借回家， 第二年要是光景好了，或者是发财灵验了，哎，就在备上贡品和当初借走的元宝还回这庙里，算得上是还愿吧。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与其他庙观不同啊，不管是乱世还是太平世道，五显财神庙一直香火鼎盛，有的香客为征烧投柱香，半夜就在庙外边候着了。这一切呀，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五显财神庙的庙会才被勒令停办，而财神庙也就地改为了小学校。这京城最著名的五显财神庙已经彻底消失了。不过幸运的我们还有另一个级别更高的黄瓦财神庙。钟鼓楼的东边，沿着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北口就有一座财神庙，常年大门紧闭，高墙圈围，打外面只能窥探到庙里的黄顶子。据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实地调查，这座曾名为增福财神庙的财神庙坐北朝南，当时还有山门、正殿及配殿，殿内供奉着财神、药王还有鲁班，都是接地气的偶像啊。小庙多是灰筒瓦顶，但这个黄瓦财神庙居然用的是只有皇宫里才能用的明黄琉璃，这是有原因的。据传雍正还是亲王的时候，每天上朝从这个雍亲王府，也就是现在的雍和宫，到紫禁城，从此庙经过的时候，每次他都心里默默祷告，日后如若我登上皇位，就重修此庙。等到这康熙老皇帝驾崩以后，据说雍正还到了庙里祷告一番，哎，果不其然，雍正皇帝顺利即位，还了愿，命此庙换上只有皇宫里才能使用的明黄琉璃瓦，以示尊崇。慢慢啊，周围百姓就俗称此庙为黄瓦财神庙。但说回来，这个故事可信度不高。这雍正皇帝心里想什么，别人怎么会知道呢？苏培盛都未必知道，城府极深的四爷会在财神庙里许愿自己当皇帝？明显呀，文不对题。都说了，许什么愿得找对地方。但不管怎么说吧，这座黄瓦财神庙算得上是历史悠久。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绘制的京城全图当中，就已经有此庙的记载了。2005年的8月，在鼓楼东大街的整治工程中，财神庙周围的非文物建筑被拆除，亮出了大殿，进行了修缮。2013年，北京东城区文化委员会还在庙门前墙上挂了牌，算是确定了这座财神庙的遗存。美国导演伍迪·艾伦说，生活中那些良好愿望一钱不值，他们在你心里是值钱的，但对于社会来讲，成功是底线，任凭我有再多良好愿望，我仍然是个失败者。确实，退一步讲，不论是武财神赵公明、关羽，还是文财神比干、范蠡，他们可能是从成功人士化身为财神，在还没有成仙的时候，他们可就已经是当时的风云人物，独领风骚，追随者众多了。尤其是三次经商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的范蠡，他不满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投奔了越国，辅佐勾践灭吴，功成名就之后，看透了勾践为人，激流勇退，辞官下海，还把君王的妃子、四大美人的西施拐跑了。范一夜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72峰之间。甭管此事是真是假，爱江山更爱美人，千金散尽还复来，听着就那么过瘾，那么快活。所以说呀，我们要是去拜财神，竟可以大大方方，不必脸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浑身浮肿的袁世凯躺在床上，号称是大太子的袁克定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一位身材高大的外国医生紧张地为袁世凯打麻醉剂进行抢救。可是从这位所谓大总统身体里导出来的红色血尿印证着病情的绝望。入夜，患膀胱结石导致尿毒症并发的袁世凯已病入膏肓，医生建议马上送到医院里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袁克定拒绝了，他怕父亲袁世凯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折腾。无论医生怎么努力，第二天一早的六点，袁世凯一命呜呼了。最终他穿着瑞福祥为他定制的龙袍下了葬，倒不是非穿这个不可，主要是袁世凯去世的时候全身已经浮肿，军装之类的笔挺制服这已经穿不进去了。带着他自己所谓的梦想入土为安了吧，忙了大半夜，被这位大太子袁克定一再坚持请来的那位外国医生也是疲惫地走出了中南海。他就是当时人称所谓皇家医生的法国名医贝西叶。作为总统府的医学顾问，贝西叶之前还获得过袁世凯颁发的嘉禾勋章和文虎勋章。在时间定格于1916年6月5号的那个夜晚，就是这位贝大夫为袁世凯进行了最后的手术。贝西叶是民国初期北京最知名的外国医生，先后担任过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生、燕京大学校医、总统府医师。他的病人不仅仅有刚才的袁世凯，还有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汪精卫、梅兰芳等等等等，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名流都挂过他的专家号。一次久视斑缠牙疼，请贝大夫帮他拔牙，事后活佛送他一串佛珠，但贝大夫说他想留下牙齿做纪念，活佛没同意。1872年贝西叶出生于法国的一个教师家庭，全名叫让·热罗姆·奥古斯丁·比西艾。20岁时他进入波尔多船舶医学院学医，毕业后赴塞内加尔、印度、越南、中东等地从业。1913年3月41岁的他来到天津，此后贝西叶就一直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贝大夫医术高明啊，到中国后事业发展也是非常顺利，收入那也就是丰厚了。可惜在1923年他的第一任妻子病故，女儿又染上肺病，他深知清新的空气更利于健康修养，于是就选中了京西附近的一片山林来修建自己的别墅，以便工作之余度假休息。被贝西叶相中的山林位于妙峰山附近，距离市中心50多公里，层层高台地势，从东向西形成梯状，错落有致，景色秀丽。在与山林的主人北安河闵家签订了一份长达99年租期合同后，一座融合西式城堡与中式建筑混搭风的贝家花园在西山诞生了。上次路过贝家花园的时候，远远望去，感觉这座贝大夫亲自设计的山庄里，尤其是石楼的那部分，太像一座碉堡了，看着眼熟。记忆中，在西山附近，这类外形的建筑也有不少。乾隆年间，大小金川闹事，为了演习攻取土司的碉楼，西山锐剑营的军士们就建起不少的石碉楼进行训练。有机会您去北京植物园里的曹雪芹故居转转，那附近就有好几座保存不错的碉楼建筑。当然了，贝家花园里这座主建跟军事无关，实际功能就是贝大夫在西山行医的门诊部。 真是家就是医院，走到哪里就义诊到哪。贝大夫每次从城里来山庄的时候，经常会将车停在村里为当地的病患义诊，药品也是分文不收，群众口碑那是极好的。在贝家花园的门额上，民国四老之一的著名教育家李时增还为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头提匾济世之医，一边呢为达官显贵们治病，一边为穷苦百姓们诊治。贝西也算得上是德艺双馨的好医生。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贝西也估计心里早就认定自己是个中国人了，他平时里也是爱穿中式长袍，吃着中餐，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夏天里啊还拿着大蒲扇溜溜弯。而他的乐善好施、好客热情，也让西山的这座贝家花园成为当时驻华法人朋友圈当中的固定据点。这不仅经常在花园当中组织派对，贝大夫还带着时任法国驻华公使馆的秘书圣琼佩斯一起去草原自驾探险。在旅途中获得无限灵感和力量的圣琼佩斯，不仅是从忧郁中走出来，还在西山管家岭的陶玉观创作完成了长篇史诗《阿纳巴斯》。1960年他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帮着好朋友孕育诺贝尔奖，曾经历尽十年心血翻译《红楼梦》法文版的著名汉学家朵尔孟和贝大夫更是一对两肋插刀的好兄弟。朵尔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年轻时他曾经做过醇亲王载沣家里的法语教师，末代皇帝溥仪幼年没入宫前，据说还尿过他身上一次。朵尔孟不仅作为袁世凯的总统政治顾问，还同蔡元培、李时增等人共同发起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并且说服了法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返款创办了中法大学。有诗人、外交官、文学家，在贝加花园里的 VIP 嘉宾名单里还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中文名叫德日进。1922年德老师在河套地区考察的时候发现了一枚幼童齿化石，这可是在中国最早发现的人类化石啊。1936年他还研究鉴定并且确认了北京猿人头盖骨为猿人颅骨。德日进前后一共在中国生活20来年，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贾兰坡先生更是奉德日进为最敬爱的老师。这么说吧，中西风格合璧的贝加花园就是这些法国驻华精英们的社交基地，而花园的主人贝西叶就是这些精英们的灵魂人物。不生于斯，亦可葬于斯。贝大夫和朵尔孟两人还在北京的西山买下了墓地，准备永远留在中国，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最后他们还是被迫离开了这块他们曾经热爱的地方。1954年法国马赛港码头，一身长袍马褂的大胡子老人走下轮船，他左手挽着一位神情紧张的中国年轻姑娘，右手提着一个鸟笼。阔别故乡多年的贝西叶和他的中国妻子回家了，只是跟中国比起来，法国对他们来讲太过陌生。贝西叶离开生活了40多年的中国时，身上只带了30美元，他的五香古玩被禁止带出境，不得已贝西叶随身只带走了手稿、照片、奖章、证书、书信和书籍。而他的妻子吴四丹能跟他同行，还是周恩来总理的特批。解放之初，几乎所有在中国生活的法国人能走的都撤走了，可是贝西叶大夫并不担心。首先他早就习惯了在北京的生活，年纪不小了，换个地方过不自在。此外，贝西叶还不打算离开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基于他的自信。曾经共产党的多位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当年都参与了赴法勤工俭学，是贝西叶为他们进行了行前的体检。而且在抗战时期，作为外国友好人士的贝西叶算得上是半个地下党。在《北平人民八年抗战》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述，帮助地下党黄浩 经北平西山运药的还有一位法国朋友贝西叶大夫。贝大夫骑自行车运药，载重几十斤，从城里到妙峰山下行程数十里。后来他买了雪铁龙小汽车，开始用自己的小汽车运药。贝西叶甚至亲自秘密为八路军做过手术。看过一幅照片，贝大夫与八路军战士在一起，照片的背后是贝大夫的法文注释 1939 八路在北安河。新中国成立以后没几年，贝西叶就遇到了严峻的生存危机，行医执照被卫生局收回，同时他在中国居住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贝大夫的儿子让路易回忆说，1954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两名中国警察来到贝家花园，他们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改变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命运。信中给我父亲两个选择，一个是留在中国但必须放弃法国国籍，二呢是在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但我母亲必须留下。他突然要离开北京，独自回到法国从头开始，对我父亲来说，这是一次从身体到心理的挑战。那个时候他已经82岁了。无奈贝西叶只好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痛说革命家史的书信。在信里，贝西叶用一个老人的口吻祈求自己能留在中国，但结果您已经知道了。好在这封信多少也是起了些作用，周总理做了批示，贝西叶和他的中国太太吴四丹可以一起离开中国，最迟是当年9月份。像是被扫地出门，几经辗转回到法国后，一贫如洗的贝大夫想办法从法国国防部领到了补发的军医退休金，用这笔钱他在老家附近买下一处旧宅，夫妻两人在那里生活四年，并生下了他们的儿子。现在看来，贝大夫在中国的最大收获不是那段足够传奇的经历，也不是今天国人迟来的关注，而是爱情。1952年80岁的贝西叶与28岁的吴四丹在新中国婚姻法颁布后结为夫妻。吴四丹是一位大家闺秀，也曾经是贝西叶的病人。在他们回到法国，贝西叶去世后，吴四丹终身不再嫁人。自打贝西叶大夫被赶走之后，人去楼空的贝家花园日渐荒废。直到2013年，北京西山这座寂静多年的庄园才得到全面的修缮。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马可波罗从西方走到东方，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了东方。而与马可波罗同处一个时代，也有一个人与他做了类似的事情。这个人就是拉班扫马。他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董斌所著的《九门内外》，本书已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演播王一，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纸上得来终觉浅，